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神，他是复活的神，也是一位生命的神。今天我们来到主耶稣第五个的宣讲，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无论你多有权势，无论你拥有多少的财富，这些的一切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当今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大家觉得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最有权力，但个问题就是他现在要面对这个国会的弹劾，可能很快玩完。就算不是，到明年的十一月他都要面对这个的大选。就算给他胜出最多他都可以是做多四年的总统，即是说他的权力最多都是由明年开始，十一月开始，最多都是四年。我们中国那一位的习大大，他呢任期应该可能会长一点，他呢就或者做多十年，比多你最多做到可能二十年都有个结束。但是呢，原来他几个月之前呢，他就去甘肃这个地方，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甘肃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呢就哇在他的面前呢就这样去呼喊，就是说呢，总书记万岁万岁，即是当他是以前那些皇帝一样，万岁万万岁但你我都知道这些自欺欺人啦，万岁怎会有人始终都是会背有死亡，人都会是惧怕死亡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有很多一些的其他的名称呢，我们是代替了什么？代替了死亡这两个字我们呢叫做有些叫做是仙游有一些叫做是驾崩，驾崩就只是给皇帝先用的，又可以呢叫做是驾鹤归西，亦都是有呢就是叫做天道英才，又有呢叫做是香消玉殒这些的女士专用的名词如果是俗一点的呢，即我们都可以叫做是香了香了又有瓜了又有更加呢亦都是有呢叫卖什么卖咸鸭蛋又有即这些俗一点但是硬是呢我们又不肯说一个什么字个死字我们不肯说就很忌忌这个字我自己作为牧师很多时候我都有机会或者是去接触一些过了身的人或者呢在那个的是意外过身之后一些的人我在医院就见过，我亦都在殡仪馆都见过即是 funeral 都见过，我曾经呢在殡仪馆的是土库即是那些停尸的摆放的地方呢一排十几个未化妆的又未是那些的是防护的我都见过通常人呢都不喜欢见到这些东西，通常人是对这些东西呢都是有一种的恐惧感亦都是呢如果是亲人或者识得的时候呢更加会有一种的伤感，但是虽然人不想去提，人是不想去面对，但遗憾的就是终有一天你和我都要去面对，讲得不好听即我就死定了，我又黑心讲一句你又死定了，你和我有一天都会死的，有哪个会不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单止可以将死亡这个的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更加就是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又或者是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是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英文就是 I'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如果是你看英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这句话除了我们是那个的肉身，在死后我们将会有一个是复活或者一个的永恒的灵魂不灭的生命之外，更加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就是说呢这个的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就可以即刻可以经历得到他那个的能力，我们即刻就可以经历得到他与我们同在那个的生命。当我们现在是依靠主，当我们现在是信靠祂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从祂而来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这个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正话呢是少年帮我读出一段 的经文，但其实十一章整章的圣经是讲到这个的拉撒路复活这件的事情，这个呢是从一个绝望没有完全没有盼望当中呢转为一个喜乐的一个的场景。因为时间关系，刚才只是读其中的一段，就是由十七节去到四十四节这段的圣经。首先我会很简单地将这个的故事的背景是讲出来，然后我们去尝试在当中来看看有一些的属灵的教导可以怎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主耶稣基督他离开世界之前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最后的一个的神迹，他能够将一个已经死了已经四日的人重新将他复活起来，这一个是很清楚讲给我们听，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一位的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真是神的儿子，是旧约所应许那一位的弥赛亚。故事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的患病的拉撒路，一开始就讲到拉撒路这个的人物是患病，经文里面似乎就是很轻描淡写只是说他患病，但其实我们都知道看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不单止是病，他其实他病到呢差不多在他的疾病可能去到末期的时候或者是弥留之际了，已经在那个的叙述的里面。当他在这个情景的时候，马大和玛利亚就即刻派人去耶稣那里，希望就是说请耶稣来到这个伯大尼，即他的家乡马大玛利亚住的地方，来到去医治拉撒路。马大和玛利亚似乎他们知道耶稣是有一些的办法，因为他们大家都很熟络，他一定是听过耶稣基督怎样将艾老这个原本是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怎样将他由死里面复活过来，他也都应该是听过另外一个在拿恩城一个的寡妇那个的儿子耶稣基督又是将他从死里复活。当我知道这些事迹的时候，所以当自己的弟弟拉撒路在病重的时候，他就去请耶稣基督来，希望耶稣基督可以来到为他的弟弟来到是做医治。正话讲过，其实玛利亚、马大或者是拉撒路和主耶稣他们是很熟络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次耶稣呢就好像不是很给面，为什么不给面呢？就是说呢 收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不是即刻是起程去伯大尼，经文那里记载就是说呢他特登在他原先的地方是停留多两日，他然后才起程，跟住他去到马大马利亚屋企的时候，马大就首先第一个即刻由屋企的里面出来，可能是即刻去到这个的 的村的入口那里呢，你都迎接耶稣。当迎接耶稣的时候，跟着他说，主啊，你早点来就好啦，啊，你早点来到这里，我弟弟拉撒路就不用死了。你只是听那个的口吻，你看回那个经文，你听不听到那个说话当中呢，其实马大是有那种的埋怨，甚至乎有那种的嬲怒在当中，若果早点到就没事了，为什么要搞到这么迟才来到呢？马大他相信拉撒路本来是可以活着的，如果耶稣基督可以早点来，你知道他弟弟可能不用死，所以变了他就是埋怨耶稣基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你早点来我要祈祷医治他，那就怎么办？当我们看马大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太过去怪责马大这个人，其实他的表现我觉得都很人性，真的当你至亲的人过身的时候，一定是会经历那种的伤痛，是经历那种的是悲哀，更加经历那种的无助。当人是在那个死亡边缘的时候，你可以帮到什么？是很无助。马大所表现的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当他表现这个自然反应，当他讲出这些说话的时候，我们发觉经文里面主耶稣没有去怪责他，主耶稣只是讲话你兄弟必然复活。稍后当玛利亚出场的时候，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玛利亚所讲的和他姐姐马大的说话呢，其实也都是很类似，就是主啊，你若果能够早点到的时候，我兄弟必定不会死。后来耶稣基督在那个坟墓的前面来到吩咐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这个坟墓里面出来。那时候讲到圣经讲到呢，这个的拉撒路呢本来是被那些的麻布或者是那些的是其他的布呢是包住整头包住晒，但是这个的布全部都开晒，然后呢我想刚开的时候都是跳下跳下跳出来，哇，你跟我见到都怕、拉撒路复活过来，这个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整章的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两句的说话，或者是两节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1:25-26，耶稣对他说，就是对这个的马大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么？这句的说话好像很简单，但其实主耶稣是提到有三种不同的复活，就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第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是指到那个复活的源头，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复活那个的生命也都在主耶稣他那里，两样都是属于他的。所以当他是叫拉撒路起来出来的时候，拉撒路就可以在那个肉身里面能够复活。第二个或者是原因，在这个的解释的里面，就是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其实就是指导，就是说在将来的里面，正如我今天在将来的里面讲到贴上我们加前书4:17讲到，就是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会是复活，我们是被提。这个其实是指紧在将来的里面，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是会复活，会变化，然后是被提。第三方面，这个的复活的 嗰、那個嘅意思就係話，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呢一節嘅聖經就係講到我哋現在，當我信耶穌，即刻我哋就得著嗰個重生，我哋就得著新嘅生命，就係指到呢一方面。然後我同馬大講：你信這話麼？在经文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去思想在这个故事的里面。首先就是这个的两姊妹马大、马利亚，这两姊妹呢，他们怪责耶稣。我们知道他怪责了，为什么来到这么迟才到呢？你早点来的时候，我的弟弟就不用死了。马大和马利亚他们那个感受我们很明白，亦都很人性。但原来当拉撒路在那个病的情况当中，甚至乎拉撒路他死了之后，又或者他未死之前那段的时间，其实有一些的事情是同一时间是发生，是我们不知道，是两姊妹更加不知道，是主耶稣他自己是讲翻出来。在同一时间，当两姊妹是发出那种的怨言，有些事情是耶稣基督他进行紧，但是其他人不知道的，是他讲翻出来。总共其实有七件的事情，这七件的事情我们常人是看不到。这七件的事情其实直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处理那个事情上面，他永远不会延迟。主耶稣他做每一样事情是永远不会来到延迟。我们在当中要学习一个等候的功课。这七样的不会延迟，或者耶稣基督讲翻俾我哋听呢七样嘢嘅时候，今日我哋用少少时间嚟到睇翻呢几样系点样样。第一就话耶稣基督佢延迟两日先至去呢一个拉撒路屋企，或者去呢一个马大、马利屋企，系为咗第一样就系话彰显神的荣耀。第四节话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原来当拉撒路在病床当中的时候，主耶稣说：我迟到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得荣耀。人的本性很多时候就是事情当发生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其他人，我们只是想自己。譬如很多时候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只是挂，我们只是担心究竟我的病得不得医好，我的病是需要怎样来到去医治。我们很少话考虑究竟神嗰个嘅心意、神嗰个嘅旨意，甚至乎神嘅荣耀，我哋好少谂到呢一方面。冇错，我哋所相信呢位神，佢系有怜悯、有恩典，亦都佢系慈爱一位神。阿神怜悯人，佢乐意嚟到去医治人，特别系我有疾病嘅时候，佢拯救人脱离我哋嗰种嘅苦境。但系好多时候，原来神他藉着去拯救人，他去医治人的时候，他希望叫身旁的人，他旁边或者周围的人，因为看到天父这个的作为的时候，就能够将个荣耀是归给在天上的父亲。将荣耀归给神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可能要等候，或者我们认为这位的神耶稣基督他延迟那个的原因。第二方面就是说他延迟为要施行复 律嘅神迹。啊，呢两节嘅经文喺呢一个十四、十五节两节经文嘅意思就系话，知道当拉撒路佢死嘅时候，主耶稣冇唔在场嘅，主耶稣唔在场，耶稣话我唔去。啊，呢一度讲到我唔去。就特登要留多两日是好的，他说我留多两日是好的，主耶稣为此而欢喜。在这个的十五节他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那意思就是不是说什么呢，他留下两日耶稣说是欢喜是好的，为什么会留下两日，拉撒路都就是死的，为什么会是好的呢？原来就是说欢喜的原因不是说因为拉撒路死耶稣欢喜，而是因为主耶稣他没有即刻立时或者是及时去医治拉撒路这个病是好的。又说耶稣这样都可以，你有病你不即刻去医治这样都是好。但是呢，当我们看清楚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耶稣他延迟是因为主自己他要显明，他要显明他是能够使到死人复活这一件的神迹，他延迟就是要彰显这一件的神迹。所以神他说是好的，是欢喜的，不是欢喜拉撒路是不得医治，乃是神欢喜，就是说他有这个的机会来到去显明他的大能。当他显这个大能的时候，令到那班的门徒他们亲眼见到拉撒路死了四日他可以能够复活，亦都让这一班的门徒相信这个真是神的儿子。以至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受着不同的逼迫，他们受着不同的困难，也都因着这件的神，这件的神迹来到是坚固了他们的信心。他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能够放胆去面对，是不是有这个的意思？第三方面就是说呢，这里讲到延迟是要增强马大马利亚的信心。耶稣说你们将石头挪开，那个死人的姐姐即马大呢，都会说主啊他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日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在这两节的经文他都告诉我们，其实犹太人那个的观念的里面，他们相信人死后的灵魂仍然留在那个人 的身体里面有三日的时间，到了第四日呢那个灵魂就会离开了。当灵魂离开的时候呢，那个的身体就开始就会变化，即是腐烂，已经是全无机会可以有复苏那个的可能性。就是说呢，当时的尸体其实已经是发臭，是这个意思。所以马大说不好了，主耶稣他都死了四日了，何必要搞这条尸体呢，已经发臭了。这个就是他答这个马大跟主耶稣说的这个原因。但是主耶稣呢，他为了要是去激励马大，为了要教导他那个信心的行动，主耶稣说什么呢？其实他是一连串的，其实之前都讲过说话，有几节的说话呢一路一路的来到去坚固马大的信心。在翻廿五节的时候，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一早已话俾你兄弟必然复活。在廿五节的时候，耶稣话俾你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然后廿六节直情问他你信不信这句的说话。然后在四十节的时候，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即其实你看看主耶稣是一路一路来到去增强马大那个的信心，在那个的说话里面一路一路告诉他，教导他，希望他那个的信心来到不断的增强。一连串的说话不单止是增强 马大的信心。正话我们看那段的经文就是说呢，他要马大嗌那些仆人将那个石头挪开，其实都有一个的意思在当中。很多时候神所做的工作，他盼望是与人同工，神当然可以得啦，一句说话那个石头哼一声拎走都得，自己一吹那就走都得。但很多时候主耶稣他希望同人同工，一齐到工作，所以他嗌这个的马大去叫这个的仆人将那个石头离开挪开了、所以有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说呢，透过神与人来到同工合作的时候，就可以彰显到神的荣耀，就可以看到神迹。他要人一起的来到去经历他与我们同在那种的恩典。第四方面就是主耶稣言辞，就要让人知道他是弥赛亚。四一节讲到，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基督他命令这个拉撒路出来的时候，他特登大声的祈祷，他大声的祈祷就是说，在经文里面他主要就是说，给周围附近的人知道，我今日所行的这个神迹是为了要彰显上帝的大能，更加叫人知道是我作这件的神迹。而这件的神迹就是说，让人知道是你差我来的，是你差派我来做这件的神迹，是你叫我去道成肉身，成为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原来主耶稣话俾我听佢言辞嘅原因，其中一个就让周围嘅人都可以听到，更加嘅可以证明得到佢就系神嘅儿子，证明得到佢就系道成肉身嗰一位喺当中嚟到施展呢一个嘅大能。拉撒路佢经历咗死亡，主耶稣佢冇言辞到，马大同埋玛利亚同埋佢一班嘅朋友，若果不是因为拉撒路是从死里复活，所有的人看不到这件的神迹。然后在第五方面，延迟就令到更加多的人相信他。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这个第五四十三节或者第五方面呢，这个就是那个的，或者我们叫做那个戏玉，就是这个的主角，主角出场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讲到他一步一步的从那个坟墓的里面出来，哇，我看回那个场景的时候，那个的是他包裹住他那些的布全部解开晒，一步一步跳出来，看见那班人很害怕。我想他们到死那一刻都不会忘记这个的情景，很深刻的来到看这个情景，那个的相信这一位使死人复活这个神更加不会移动。第六方面的言辞就是亲身经历主的大能，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多有信他的。非常的有力的一句的说话，那班的犹太人马大玛利亚那些的亲戚见到之后，就知道认识到这位就是弥赛亚。最后一个原因 其實這個的原因呢，在這個的第十一章裡面呢是沒有講到，是去到第十二章的時候呢，然後約翰才引述翻出來。當時的人知道，就好，這個講話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就來了，不單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裡所復活的拉撒路。這一節的經文其實就告訴我們，當時即是約翰記載這一段的經文，發覺原來很多的猶太人呢都想來到看看復活了的拉撒路，亦都來到看看這一位的耶穌究竟是哪一個，特登來看這件的事情。所以其實在當中耶穌基督施展這件的神蹟的時候，讓那個福音不可以廣傳，這個呢就是七個的原因呢。其實我們看回的時候可能我們沒有留意，但是當主耶穌在聖經裡面一件一件講回的時候，我們又發覺原來主耶穌在這件的事情上面他延遲真是很多的原因我們不知道，但是是真是彰顯到神的榮耀在當中。弟兄姊妹，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其實我們面對著生活上面，我們面對很多是難以理解的事情，我們是面對可能苦難的問題，我們面對不公平的問題，很多 的原因，有一些我們可能明白，我們明白可能神要是鍛鍊我們，所以困難臨到我們那個的身上面，又或者我們明白到神讓這些的事情發生是有祂更加美好的意思，這些的原因我們明白，但是我們不容易去接受，我們不容易去接受。但今天我們從拉撒路從死裡復活這個的神蹟裡面，原來真的很多的事情我們真的不知道的。今天我們的肉眼，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看不到的，原来有很多事情发生，神在同一的时间呢也都是进行着另外一些的事情。你看过那个那套戏叫 Endgame Avengers 呢，原来有个叫 Parallel Timeline， 就是说呢同一时间有同一件事情呢是发生着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 只不过从一个平面的角度来到观察事情，但原来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超越时间空间，在一个立体的画面来到看整件的事情。在故事当中，马大和马利亚他因着拉撒路他过身他悲哀，但原来同一时间有很多的事情也都是出现是人所不知道。若果耶稣他听从马大马利亚那个说话，他一收到消息之后就即刻去到这个伯大尼医治拉撒路那个重病的时候，即刻去为他祈祷得医治的时候，就完全经历不到死人重人从死里面复活这一件的神迹奇事。两姊妹和当中周围附近的人都看不到耶稣的大能，更加看不到神那个的荣耀。这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所信这位的神耶稣基督，他永远都不会延迟，永远都不会延迟。很多时候当我们祈祷去求神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里面，我们求神介入我们的问题，通常是有三个答案的其中一个。这三个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好，我答允你的祈祷 yes， 即是你的祈祷神答允 yes。 第二个就是 no，主耶稣他不答应我们的祈祷。这个不答应我们很容易理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当神是 say no 的时候，他不答应我们的祈祷的时候，我们会失望。但 但我哋知道好多时候神拒绝我哋嘅祈祷，就係因为点解呀？因为嗰件嘅事情如果係按我哋嗰祈求嚟到去成就嘅时候，对我哋冇好处。又或者嗰个我哋所祈求嘅事情，如果神係按着我哋嘅心意成就嘅时候，可能对周围嘅人冇好处，神都会 say no。 但係当沉默，当神是沉默或者延迟的时候，即是要等待，要 wait 一个 yes 一个 no 一个 wait、要等待的时候呢，通常是最难学习一个的功课，很难学习，你要等候神那个答应。但今天希望我们透过拉撒路复活这件的事情，在这件的事情当中，加深我们对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一位的神，我们对他的认识，加深我们知道这一位的神是永远不会延迟，永远他做事都是有他最好的时间。去到后尾的时候，其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就是说，其实主耶稣他施行这个的神迹，为了证明他是复活，他是生命。耶稣就是复活，也都是生命，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的题目。主耶稣说， I'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就是复活生命。这个我们叫做 I am statement， 就是这个，即是我就是这个 statement 呢，其实讲到他是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那个 的施予者。其实当我们在信主的一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就其实将我们旧有的生命，这个旧有的生命可能是一个烂破烂的生命，可能这个是一个是很旧很黑暗的生命，我们将可以将我们这个生命，我们可以给回主耶稣，然后主耶稣是给另外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新的生命就是满有喜乐，满有平安，满有恩典，这个的生命就好像这个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用一个很非常好的证据，他说这个是一个 wonderful exchange， 我们将我们又旧又烂 又黑暗的生命，我们给神，我给他之后，他给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所相信这一位的神，一个很大的恩典。求神的说话在今天里面给到我们有安慰，不单给到我们有安慰，更加给到我们有更深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的主是一位怎样的主。我们一起祈祷。